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十点半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第三节奇异档案， 又见到系啦，又见到我做嘅第啲嘢。第三翻嘅奇档案啦，就有我潘发光啦，就系、是、有阿希莲 系啦。 今日嘉宾咧就系阿 Coffee， 就系阿希莲嘅姐姐嚟嘅。咁啦嗱。咁我哋呼吁下先啦，你哋而家係直播时间嚟㗎，亦都可以呢打电话嚟啦， 81256586 係啦係啦，就係呀，唔係A286呀，係86係6586係呀，有一条线㗎咋，打通就可以打嘅。啊咁样打唔通冇㗎啦。 我哋呢度覆一覆大家嘅、 啊 留言啦。 好啊好啊，讲咩 咁有人Rosanna 就話喂今晚仲唔搬呀、啊、咁样果然系警方唔关事呀、啊、係因为嗰层楼呢买咗冇几耐，住咗冇几耐。 冇得搬呀、啊、 冇得搬呀、啊。 一手楼。 係一手楼买 㗎。 一手楼 买㗎。係啦，嗱呢个问题都系一个问题嚟㗎。嗱好多人都认为喂新楼冇理由有㗎。嗱，錯曬啦！完全真係唔，即係我哋係個事實，就係事實。事實就唔關新樓定係舊樓。 其實會唔會話，即係譬如嗰個地方真係以前秀茂坪山泥傾瀉死咗好多人， 即係 走 exactly 真係嗰個地方。 周圍走去啲人，譬如有單位，佢揾地方棲身，有瓦遮頭咁樣，佢周圍揾啲地方去，咁咪唔奇啦。一起佢打裝嗰時，落裝嗰陣時已經有下底亦都好多嘢啦， 係咪啊？ 地底都已經有滿曬嘢啦。有個佢超度。我唔知有冇啦，或者有人做过一啲法事啦，但系啲法事系咪足够咧？系未必足够，一单法事或者未必足够啦，亦都唔会有一啲财团啊或者政府嘅咩社团啊会做一啲大型嘅，有几大型嘅，咪即系会做一次好未？跟住唔会再嚟噶啦，安抚系民心就算噶啦，因为佢哋嗰啲嘢叫做。系咁依做下，即系叫做俾你观众睇下，就算做都 安心下， 安心下算噶啦，系嘛？你话如果揾到有人系，即系话而家你哋睇到嘅节目嘅朋友，如果系喺嗰头住，又或者系喺曾经啊喺嗰度起屋嘅，一定好多怪事。起紧呢座嘢嘅时候，应该呢扎咁样楼嘅时候，应该仲有。 我听闻呢嗰度有个地藏王庙啦，就系因为即系嗰阵时山泥 case 死咗好多人，所以就有个庙咁样喺度。 系啊，咁啊系啦，镇住啊，超度下咁样，但系系咪个个都听阿公讲咧？即系话，即系等于话有个公众派饭地方，系咪都唔会话就唔会冇露宿者即系行黑啦，或者唔想食咧？咁都会有人唔想食噶嘛？你要去嗰度攞饭票，佢未必去。噶嘛，系咪啊？只不过我中意去呢间屋度搞啊。我中意，譬如话佢系人嚟嘅嗱，我唔中意去攞饭票去嗰啲机构度食饭啦。我中意用另一个渠道食饭啦，得唔得啊？系啦，咁一样道理啫。咁佢个灵界都系人变嘅，咁有乜奇啊？系嘛？好多人都误解咗咧，话 咦？有人话佢喺对面住，祝你好运啊 ，Sophie 啊。跟住同埋 Sophie 有讲嘅，其实嗰条村拆咗。是不是不代表啲嘢会走呢、其实师傅刚刚都讲啦，就算那个地方本身可能是一手楼都好啦，他可以在外边走去那个地方。 是啊，可以完咗嘢，又或者嗱，好似咁啊，好干净啊，而家啲话啲市面啲楼咧又新啦又高啦又干净，咁佢话唔应该有昆虫，咁有昆虫系点解啊？点样飞嚟啊？嗱，有个唔好讲灵界啊，而家讲飞曱甴啦，系冇？我哋讲飞曱甴。一个昆虫，如果是在昆虫家嗰啲专家讲咧，一只咁嘅嘢咧，唔可以飞过几多尺嘅。点解你嗰层楼有嘅？几廿楼都。躝上嚟啦，得唔得？或者佢话系啦，或者佢隔篱邻舍养咗一班小强得唔得？又或者佢咧，嗱咁就即系可以话俾你听，隔篱邻舍带咗嘢翻嚟得唔得？跟咗上咗 lift。跟住佢又冇跟佢，就见到你，跟住跟咗你又得唔得？ 系嘛？ 咁啊，唔可以话，因为我本身间屋冇啦，好多时咧睇屋咧，因为我讲感应先啦，唔好讲睇到嘢先。哦，佢呢间屋冇嘢，要呢间屋啦，系嘛？点解慢慢住住下会有嘅？佢跟人噶嘛，啲嘢跟人噶嘛，你喺度住，如果我相信。嗱，我哋讲几个理论先，如果讲佛家、佛教理论咁样，咁信唔信因果业报啊？ 咁上呢个月报，咁有可能佢系 前世 女婿嘅积落嘅，揾到你啦。你住住下，我揾到你，咁啊跟咗你翻嚟屋企啦。OK， 系嘛？呢个佛家个理论啦，即系系前世冤孽业债啦，咁、但系有啲唔系噶嘛，我哋唔用佛家嘅讲法啦，咁就咁讲。咁佢见到你喺个街度啊买餸或者做乜嘢，啊呢、這个好似个气场弱啲、又或者咁啱你撞到我，踩到我一下。 睇你唔顺眼啦，咁啊跟住你啦。 系啊，喂，就一句嗰晒就啱啊，佢讲。阿希哥就系唔顺眼，唔顺超过两招咁啫嘛，咁就系咁简单啫，冇噶啦。你话我都人不犯我，嗰啲我不犯人都唔关事噶，佢真系睇你唔顺眼咁就就系咁简单噶。咁嗱，点解间屋系新噶嘛？嗱，点解你哋会成日讲新同旧咧？好多咧就误解咗啦，旧嘅屋咧就有好多时都话。留低咗啲祖先啊，留低咗以前拜落啲神啊，或者佢以前咧有啲嘢搞佢嘅，留冇跟佢走、留低咗间屋度，咁啊乌烟瘴气啦。但系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其中一个、其中一点嚟嘅啫，唔可以概括晒一切嘅理论，都话旧屋先有，新屋啊冇噶嘛。我去过啲旧屋系真系冇噶，系咪啊？咁都要有噶嘛。点解你一个空置嘅地方？好耐嘅咁样，但系间嘢竟然系一啲鬼都冇，系啦，一路都冇人租，咁但系点解一啲嘢冇咧？嗱，我琴日去一地方开张铺头嚟嘅，开光，嗰层楼咧就即系空置咗一段日子，然之后贵租啊定咩租唔出啊咁样，系楼嚟嘅，都几大嘅，都有三千尺咁样，咁点解？佢由拜四角直至到开张安神位间屋嘅嗰间铺一隻鬼都冇，好难得啊！自己屋企随时都要藏几只， 有宗旨啊， 系啊，即系卧虎藏龙嘅有时都，嗱呢啲咁嘅公海地方。即系话一个咁嘅上楼嘅铺，冇可能系即系唔会有一只啦，因为你空置咗，同埋呢啲地方系出入好多人。既然头先所讲话可以带到入嚟嘅，呢啲系铺头嚟噶嘛？啲阿 A 入过嚟，阿 B 入过嚟，阿 C 入过嚟，迟早有一个带入嚟嘅，系嘛？咁其实点解佢又真系好到冇？我都觉得啊，几好喎，系啊，真系几好啊！即系我都唔使做嘢嗰度好嘛。我嚟到咧，我开张开光咧就。顺便如果有嘢话俾你听，再唔系就帮你做埋咁样。咁但系事实上真系冇，即系做都冇得做，真系几好喎。系啊， 系啊，收利是。 当时咧，仲有一啲人咧，个感应咧系都系有感应力嘅人嚟嘅。吓、师傅点解知道咁正局嘅？一啲嘢都冇嘅。啊，你呢个好嘢，真系一啲嘢都冇。我都唔知点解，系啦，真系好难得咯，系啦，有啲咁嘅嘢，所以话咁佢够旧啦，旧冇嘢啦，空置咗咁耐， 都唔代表新楼系冇位嘅， 多数都系嗰笪地方，嗰笪地方咧，或者你可以讲话有啲地方咧，仲系啲地运唔好啊，啲人系唔住得噶，咁啊冚成座楼，啲人都住紧啦，你以为话中都唔见死晒咁样，唔住得人嘅意思咧，就唔系即系死晒嘅，如果真系即刻死晒嗰啲，即系情嘅已经系，我哋已经系好恐社会恐慌啦，咁即系话佢慢慢个运开始弱啊，或者生病啊，或者长存嘅病啊，一啲唔好运啊。意外頻生啊！成座樓統計嚟講，平均嘅人都唔好，咁就夠啦。平均啫，唔好講話，方法剛要畫中咁樣，唔係要畫中噶，真係噶。如果話咁唔見佢死我嘅住嗰度咯，咁啊未死，我話你死，即係 死啫， 係都會死。OK 啦，嗱咁我哋翻翻轉頭咧，喺第二 part 咧，頭先阿希尼咧講到佢哥哥嗰度啦，係唔信邪噶嘛。 啊， 你想知道第二 part 講乜嘢，你哋睇重温都唔使錢嘅，係咪先？我唔會再講落去噶啦，而家要時間關係，要啲希尼要講埋哥哥度啦。 係啊，我哥嗰陣時就我搬走咗，咁而佢亦都唔信有鬼嘅，咁啊佢有阵时夜晚翻工啦，咁得翻我嫂一个，咁系我嫂听到有好多声先嘅，咁啊同我哥讲啦，我哥又好大男人嗰啲，喺边有呢啲嘢啊，唔好成日讲啦，咁样嘅，咁直至到有一晚咧，因为我哥间主人房咧。 个床头就喺呢边啦，床头喺呢边，脚向呢边啦。咁脚尾咧就有个窗嘅。咁大概夜晚三点几咧，我哥咧就俾个声嘈醒咗，但系嗰个13楼嚟嘅。咁佢开住冷气当时，咁就听到咧有人拍窗系咁。喺嗰嗰脚尾系啊，佢脚尾嗰个窗口嗰块玻璃啊，系咁砰砰砰砰砰系咁拍。跟住之后我哥咧就一起身就第一句梗系爆粗啦，跟住然之后第二样嘢咧就系诶， 十三楼啊，冇疑惑咩？ 系啊，佢但系佢其实觉得系呢啲嘅，但系佢一路都唔信，系啦，咁啊就仲开窗嚟睇，就仲话俾佢老婆听冇嘢啊，边有嘢啊， 跟住拱个头上嚟俾佢拱佢， 咁啊真系真系佢睇唔到啦， 有嘢啊，咩得个头嘅啊， 跟住到佢闩翻窗，冇嘢啦，瞓觉啦咁，就听到个厅咧，好似有几个小朋友踩嗰啲 三轮车 系几个细路仔喺玩 噶嘛？以前嗰啲铁嗰啲 系啦，佢好似喺玩咁嘅声。佢又开房门，又出去闹， 我搞你啊！咁 系啦，咁样啦，跟住再闹完，再翻入房瞓。跟住之后咧，就系打电话俾我哋，我发觉屋企好似有啲嘢，就已经系咁样啦。咁跟住之后咧，咁我哋就又系叫翻个泰国师傅去睇啦。咁啊。我哋嗰日都有去嘅， 星期三嚟嘅， 系啦，咁最依个 咩星期三嘅啫， 唔系好笑啊， 因为夜晚 系啊，因为唔系，其实我哋好闲谈咁样讲，因为佢喺我妈屋企，咁好闲谈咯。我师傅唔系，阿哥好似嗰次话家屋有嘢咯，我不如上去睇睇好，咁佢即兴咁咯， 即兴啦都系， 好啊好啊，咁我哋上去睇，咁我哋一出 lift 嘅时间咧。咁就突然间又系觉得嗰个 lift 口周围咧，好似有压迫， 系压迫感， 系啦。 同埋 我就因为佢嗰时细啊，佢好细嗰阵时，我就知嘅你行喺我前边，我喺后边咁样护住佢，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有 嗰啲灯都系啊，好似好沉啊，好冇人气咁样嘅感觉。 师傅同我妈行前边，咁佢之前其实行最尾嘅，但系我一出 lift 觉得唔妥，我依家掹住我，你行前边， 即系唔好独留小童儿童喺后。 我嗰时中学， 中学 我 惊， 因为我大佢好多，嗰时我惊佢咩嘛，咁佢咪企喺我前边咯。然之后咧，我就觉得有个人喺我呢度咯，喺我背脊咁样。即系咁样控你咯， 系啊，即系我感觉到噶嘛，一样要控埋你。 系啦，嗰阵时我妈系开紧门嘅啫，佢控住我咯。咁我即刻令佢，唔知啦，我你唔好搞我啊，一阵间你又死啊！ 佢唔通啲渣嗰啲？ 冇啊冇啊，即系各有各嘅选择啊嘛，即系我都要警告你唔好搞我啦，系咪先？咁然之后咁啊入屋啦，咁。头先我哋望一条大走廊，好似厨房，然之后就厕所先至一个大厅。咁直望咧，其实就系望到我屋企个神位，阿爷嗰啲神位，有张食饭台摆咗喺前面。好笑啊！师傅一入到去一望，我听日先嚟啦，咁讲， 我听日先嚟咁咯。 系啊，突然间我唔记得带嘢，听日先嚟咁讲，然之后即刻咁我哋行出去啦， 乜都冇讲噶，就咁咋， 乜讲冇讲， 见到阿爷喺度食紧饭啊， 唔知啊， 打交晒 咁，我听日先嚟啊，咁讲，然之后我咁好，然之后我哥企喺度听，咁我今晚点 啊， 冇得搞啊，听日先搞噶啦，架车唔够啊，睇到个情况， 系啊，因为佢嗰阵时唔知同我哋边度食饭咧，佢平时成日揸住个 keep 嘅， 嗰日冇带啊， 佢嗰日真系冇带噶， 一望到咦，真系有料到，或者个 系啦，平时有啲嘢攞嚟即系你写符啊咁嗰啲嘢嘅， 或者真系见到真系要硬打硬要做嘢，所以又冇带嘢，咁而家唔好喐啊，因为咧一喐咗之后咧，你又未搞晒咧，咁个事主好濑噶。 系啦，咁然之后咧就第二日上去啦，咁我又即刻跟住佢上去啦。咁我惊睇有冇帮到手嘛，惊我哥嗰啲有细路嗰啲惊咁上到去。佢一嚟到，其实我就冇话俾佢听边一间房有嘢嘅，因为其实系佢住嗰间房有嘢啊嘛。一出佢一行入去咧，佢就 唔系皮带嗰间屋， 系啦 系啦，嗰间系啦，唔系佢先头一入去咧，未开门，我哋冇开门喺。个门顶唔知写咗啲乜嘢，黏咗喺度先嘅，然之后先叫我哋开门。一开门咧，就喺我哋张食饭台，又唔知写咗啲咩嘅，好大张噶。咁然之后咧，我哋冇话俾佢听边间房，佢直入佢间房就嗌我妈啦。佢即刻话用潮州话嗌我妈，你同我搵人顶住，即系搵张凳顶住道门。佢就喺入边十几分钟，不停系听到佢念嘢，但我哋唔知。 即系闩埋门。 有条罅噶， 即系搵嘢顶住咗有条罅。 吓，唔好俾佢闩，叫我哋开晒屋企所有窗。 哦，咁佢自己行咗去啊？ 你只系叫我哋出边等，唔好入嚟。咁就 唔系佢咪行咗入房，但系留条罅顶住道门啊？ 系啊， 佢咪惊佢晕住啊？ 唔系，佢唔会惊，好劲嘅。 佢惊晕住啊？ 唔系，佢就话你一定要开晒啲窗。佢话你都要俾机会佢走，即系你，佢话你又唔可以一下子就对佢唔好咁讲。然之后咧，同佢讲叫佢走，佢话佢唔肯走。佢话间屋系佢。佢先嘅喎，咁講咯。 通常都係咁嘅啲嘢，通常都講埋啲嘢咩嘢。 係啊，而家最尾都要佢走啦。師傅話唔到你唔走，我一念經鎖曬間屋，你冇得唔走咁講。咁然之後後屘啦，咁我哋都好靜啊，唔敢問多句嘅。係後屘翻咗阿媽度先多嘢講啫嘛。佢話佢喺度嘅啲佢著嗰啲衫係咩話？打斜樓啊！佢即係嗰時佢講話佢件衫打斜樓，佢話即係佢唔識形容，佢話係舊人嚟 嘅。啊！即係好耐好耐嘅人。係 啊！佢話佢係舊人嚟嘅，佢唔肯走啊！佢話間屋係佢啊。咁我話係啊，女人嚟嘅。佢話成四五十歲嘅。 即係以前嗰啲 可能唔知，即係生嚟傾瀉啲人啦，定係村民啦嗰啲。 即係打斜樓嗰啲。 係啊！佢話斜樓啊咁咯。我問佢著咩衫？ 小芙蓉嗰啲小鳳絲。 佢話係一個四五十歲嘅女人。係 啦，嗰啲。 咁佢話你哋唔使惊噶啦，我锁晒间屋，佢又入唔到嚟，佢一定要走噶，佢到佢就要走，唔系佢自己会冇咗噶，佢一定会走咁讲咯。咁之后就冇理佢咯， 跟住都冇再听， 系咯， 真系冇 再冇咯，系啊，佢都冇讲就讲，冇 死搞嘢喎，真系死搞难搞喎，系咯，你话， 咁其实都几无奈噶。 可能真系佢住先嘅， 系咯，即系 咁啊，旧人嚟啊嘛，梗系佢住先啦。你新人， 但系嗰阵时嗰度好似冇咁高嘅晒字区。 咁佢照上楼啦嘛，起咗仲唔上楼？ 唔系你有新楼嘅上楼啦。 我头先嗰个理论咯，就咁走上楼。 系啊，咁然之后冇。 你睇单位嘅时佢都睇噶嘛。 可能系啦，咁然之后冇几啊，然之后就冇几耐就。张尊冇事啦，咁有个插铺就系阿龙婆阿师傅走嗰阵时咧，咪要落楼下，我哋喺楼下搭的士系个回旋处嚟噶嘛。然之后师傅话：，哇，嗰度又坐咗个，佢话喺上面跳落嚟嘅。讲 系啊，佢因为我哋望住 男人嚟嘅，然之后我问我哥咯，我哥话系啊。 我望住对面咧就系翠屏村啦，佢话：，哇，佢冇讲咩，佢哇，跟住佢话 咁多嘅咁讲， 呢好多人跳楼啊，系嘛？ 系啦，咁喺我哋嘅的士上的士嗰度， 呢度有个 坐咗个喺度， 喺的士入边， 唔系喺个回旋处嘅隔篱嘅一个位啦。 系啦，我哥就系话上次嗰条嗰个男人落就系搭喺嗰个位度，佢话佢仲坐咗喺度咁讲。 系啊，招唔到人。 咁我哋就话啦，我话咁你带佢走咯，佢都有啲师傅嗰啲啊。佢都冇同我讲嘢，佢都冇话我使乜理佢啊？ 唔使理佢， 咁就冇系啦。 师傅有问题， 系啦，佢咧，但系咧，我哋亲耳听到一个曾经有个十几岁嘅女仔，就街坊嚟，我哋大家都识，佢同妈咪嗌交，一时之气跳咗落嚟，就跌咗喺间士多旁。 吓， 系啦，阿龙婆咧， 即系 佢唔知噶嘛，阿师傅唔知噶嘛，就同佢讲，同我妈讲，边边系东边，咁然之后我妈就淘大嗰边好似系东边啊咁啦，咁佢话叫我妈你翻去先啦，我有啲事要做，咁啊做我哋唔知做咩噶嘛，咁就翻到屋企，我妈话你人生路不熟，你做乜鬼啊？佢话冇啊，头先我见到个女仔喺度，佢一见到我就跪低啦，我咪带佢走咯。 咁嗰个识嘅嗰个女仔， 好细个噶咋？ 因为咧佢跳楼落嚟嗰度嗰个位咧，因为以前旧村啊，有个阿姐咧，其实就日日都喺嗰度洗碗嘅， 车洗面 嘅，系啊，仲要系喺嗰个位洗嘢，就系佢以前跳落嚟嗰度个位，变咗人哋日日洗嘢咧，其实就点样都整到佢，咁佢就跪低喊晒咁， 即系湿晒啦， 就叫师傅带佢走咁样。 阿师傅同我讲话，佢一见到我就跪低，我带佢走。如果唔系，佢一百年后都喺度咁讲。 哇，系啊！ 佢系咁样讲，我唔知真 噶。唔系，所以有好多 唔好跳楼，真系唔好自杀。 同埋坊间嘅超度咧，有可能咧一查一次嘅经咒咧，或者都系个念力都未够嘅。咁因为咧时间关系啦，就第三节就完啦，唔系个经咒完啦。咁最后翻嚟有第四节嘅祈祷案。